每天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北京时间的7:02，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 大家早上好，我是夏萌。在今天早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去回顾在北京时间昨天奥运赛场当中中国代表团所取得的好成绩，当然也会去关注晚间进行的那些比赛，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把目光放在今天奥运赛场当中都会上演哪些精彩的赛事。 而且昨天呢，咱们又是一个三金入账的日子，是吧？这让大家的心情呢，从前一天的没有金牌可以稍微的缓解一下，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略微有那么一小点点的沉痛，是吧？ 是小点点，那还好， 因为女篮那儿给力啊，42分的大胜，是吧？ 所以就掩盖了这个小点点的痛， 而且呢也非常好的就是说没转播， 就你不在意或者没看那个整个过程也就罢了， 所以呢还是来关注一些咱们的好成绩哈，让大家心情更加愉快一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昨天拿到金牌的一些相关消息，女子双人十米台，咱们北京选手张佳琪和搭档一起轻松夺冠。 射击方面，十米七手枪和十米七步枪混合团体中国射击队昨天连夺两金。 当然呢，两个输球的消息呢，也是三大球项目当中哈。昨天呢，足篮排三大球五支队伍全部都亮相。中国女排0-3不敌美国，遭遇小组赛2连败，而中国女足2-8不敌荷兰，结束了奥运之旅。 篮球这边，中国三人女篮跻身半决赛，晚间的五人女篮也取得了开门红。 男篮呢，则是比较遗憾哈，也是结束了本届奥运会的争夺。那今天的话题就是在昨天的奥运赛场当中，哪一位运动员的拼搏精神最令您感动呢？ 在昨天这么多的运动员当中哈，我觉得这个有老将像庞伟，而也有小将，比如说来自北京的姑娘张佳琪啊，他们各自身上都有非常非常鲜明的这种个性，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吧，通过他们的这种魅力传达出来，让大家去喜爱他们。我觉得每一位运动员站在奥运讲台当中都是具备了拼搏精神的，只不过说各自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嘛。 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三大球啊，特别是我们的编辑说女子三大球啊，就是又扎心了一下，是吧？ 本来已经痛了，然后你再使劲戳两下， 然后说呢，谁会走得最远？ 那现在看来，能够期待走得远的也只有这个女篮了啊。 但是我觉得女足，用另类的解释也可以当选 啊，就是反方向走得更远了， 离正道现在有点越来越远了，是吧？他们结束了奥运会的比赛之后，竟然回来，还要参加全运会，奥运练兵，全运出战， 这个想法和这个路子走的呢，就是另辟蹊径。这是今天两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聊天。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音响素材也是非常的丰富，欢迎大家呢和我们畅所欲言。 首先呢，进入早安奥运，来了解昨天奥运赛场当中咱们中国健儿的好成绩。 Good morning, Buenos Dias, Bom dia。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进入早安奥运，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时间昨天在奥运赛场当中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 昨天在女子双人十米台的决赛当中，北京姑娘张佳琪和她的搭档陈芋汐非常轻松地获得了冠军。那关于昨天这枚金牌的诞生，我们来听一听本台记者林苑带来的录音报道。 7月27号，北京选手张佳琪和搭档陈芋汐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夺得东京奥运会跳水比赛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这是北京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17岁的张佳琪和还不满16岁的上海选手陈芋汐被称作奇袭组合，比赛时他们动作一致，得分一直领先，最后以 363.78 分超过亚军50多分的优势夺冠。这是中国奥运代表团获得的第8枚金牌，美国和墨西哥选手分获二三名。2008年4岁的张佳琪开始在北京东城区练体操，2010年入选北京跳水二队，正式开始专业跳水训练，2014年进入北京跳水一线队。 就是小的时候都是看哥哥姐姐们在上面跳，我觉得他们特别厉害，其实真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感觉到那种压力。 在出征冬奥会之前，张佳琪已经获得过全国冠军、世界杯冠军、世锦赛冠军等，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获得金牌，他表示压力面前只能拼。 拼啊，带一颗拼的心，肯定非常开心，就特别兴奋，这从小到大的梦想是不是也不容易实现的。 本届奥运会来自北京市的运动员共有18名，包括张佳琪、马龙、曹源、肖若腾、刘晓彤等，参加15个项目的比赛。 另外呢，在昨天张佳琪和陈芋汐一起拿到了这块金牌之后北京市委市政府也向张佳琪发来了贺电。据悉，北京运动员张佳琪在第32届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当中沉着冷静、顽强拼搏，与队友配合勇夺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在此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跳水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再接再厉，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就在昨天下午张佳琪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咱们体育广播的记者赛后第一时间就前往张佳琪的家里采访到了她的妈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跟随记者王楚烟的录音报道一块去张佳琪的家里看一看。 昨天下午，中国跳水梦之队两位00后小将张佳琪、陈芋汐以总成绩第一，为中国跳水队夺得本届奥运会的第二块跳水金牌。赛事结束后，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第一时间来到张佳琪在北京的家中，采访到张佳琪的母亲。得知自己女儿拿了奥运金牌后，她表示：“ 奥运金牌现在已经拿到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就是从零，一切从零开始奔下一个目标，继续。”加油吧，希望他能够好好的继续努力下去，然后争取，如果能争取到下一个，再坚持一届，或者是再坚持一届。作为我来讲是应该那么想的，因为运动员有很多的伤病什么的哈，这要看他自己，没有大的情况下意外的话，他还是比较喜欢这一行业。 走进张佳琪家中，随处可见温馨的场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张佳琪收藏的各式各样的芭比娃娃及盲盒手办。据佳琪妈妈介绍，这些色彩鲜艳的娃娃都是当佳琪拿到一枚奖牌或者是荣誉时，教练和朋友们赠送的。 这杯娃娃是谁送的？是你给他买的吗？ 有我给他买的。这里有教练的，还有那个记者，还有记者给他买的。 与张佳琪在赛场上给人一种沉着冷静专业的感觉不同，来到他的家中，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女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由于平时训练比较忙，聚少离多是张佳琪与父母生活的常态。当谈到是否担心女儿在比赛训练中受伤时，佳琪妈妈表示： 担心也没用，因为总觉得有国家队那个条件在那儿，给他们提供的那么好的条件，然后又有队医什么的，我们没必要那么去担心他们，因为一切都有国家给予他们的支持帮助。 今年17岁的张佳琪即将步入高三，面对未来有何期待和打算时，佳琪妈妈有这样的期许： 9月份上高三，还是希望他能够学习这一块，能够跟上去，因为他毕竟他们练跳水的运动员都是这个学习这方面现在是欠缺一点的，我觉得是我的孩子在学习方面这儿欠缺一点的，因为尤其是这疫情这一段时间他是断开的，还是考大学吧，能够上大学，然后从事他喜欢的职业，就是跳水职业。 相信他会延续自己的跳水的事业，是吧？而且昨天呢，十七岁的张佳琪比赛之后的一段采访也火了啊。当时记者问张佳琪想要跟教练要点什 么 奖品啊？ 还是就像刚刚这个楚燕给我们带来的录音报道里边提到的，就是芭比娃娃呀。 啊，这要是拿这个奥运金牌换芭比娃娃，得换多少啊？来听一听他在赛后非常可爱的回答。 到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分数和得分，自己有没有觉得特别的骄傲？ 嗯，有一点点小骄傲。 那能蝉联应该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吧？ 应该算是吧，我也不太清楚。嗯，才两届嘛，我还要蝉联更多届。 多少届呀？可能 能蝉联多少届就蝉联多少届吧。 之后跟任教练要点什么奖品啊？ 嗯，还没想好。嗯，可能还是芭比娃娃吧，因为我比较喜欢。 站在最高的这个领奖台上，听着那个升国旗，你心情是什么样的？ 挺激动的，也特别高兴，也能把国旗升起来。 嗯，非常凡尔赛的一段回答啊，能蝉联几届就蝉联几届呗。 另外这个回答真的特别可爱啊，而且记者的这个提问的方式呢，也像就跟小学生在提问似 的。是的， 是吧？ 他这我觉得他可能是长着一张娃娃脸， 嗯， 就特别显小。 就当这个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时候，除了激动的心情，满眼都是芭比娃娃。 对对对，来了来了来了，一大波芭比娃娃要来了。 哎，对，就像好多网友说的，哎呀，太可爱了哈，说 给他买。 买全套的， 所有的都要。也希望张佳琪啊回来之后呢，能够得到这个，怎么说叫成套的吧？这个 我觉得对于他来讲，这个难度不大， 对， 是吧？ 这个比他拿到金牌的难度还要小一点。 而且呢，这个礼物是属于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实现的。 有位朋友说，张佳琪和他妈妈的这个声音啊，特别的像。我们刚刚也说了，说这个都有点那个同音似的。 对， 嗯， 哎，苏艳君也说听着真亲切哈。 嗯， 啊，当然呢，刚才也有朋友说张佳琪这个小姑娘，咱们北京小姑娘怎么说话，哎，没有这个北京味儿。你知道让我第一时间想起来是什么吗？想起来是秋天。 哦， 北京孩子吧， 是一个， 哎，然后 他是一个， 以为他是一个辽宁来的队员啊，因为身边的这个辽宁队员比较多，像张佳琪这样，尤其跳水很早就进入运动队进行训练，身边呢也有来自于全国五湖四海的队友以及教练。有的时候啊，你很难听出咱们运动队的这些队员们，他这口音到底打哪来的。 是，但听他妈妈那口音我觉得还行啊，还行。 这是在昨天的跳水赛场当中哈，老兵新传也说张佳琪天真活泼可爱纯真。 是的，哎呀，这个形容小姑娘的这个 好的词儿往上放， 对， 啊， 都放在她身上， 不要吝惜您的这个文学功底。 值得值得的。这是昨天在跳水赛场当中中国健儿们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金牌。那么在射击赛场当中呢，我们昨天又拿到了两枚金牌。首先在混合团体十米气手枪的决赛当中，老将庞伟和新人江冉鑫后来居上，以16-14完成了绝杀，获得金牌。这个项目当中呢，俄罗斯奥运队获得了银牌，这枚金牌是中国代表团的第七金，也是射击队的第二金。由于这是一个新增的项目，因此庞伟和江冉鑫呢两个人也是创造了历史。那这块 而且江冉鑫和杨倩啊，拿到首金的杨倩是室友，而且这一对冠军呢也被大家称作叫什么最萌年纪差，是吧？一说庞伟就说这身后那个 大叔 怎么样怎么样， 差点成为了猪队友。 来听一听两个人在夺冠之后的采访。 其实我的想法是比较简单的嘛，因为也是头一次参加奥运会，所以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过来的。然后因为我跟杨倩是住在一个房间里边，然后呢她拿到首金，我也有就是恭喜她嘛，然后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努力，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能拿到奖牌包括金牌，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的厉害。 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这样的话就是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其实从这一届奥运会的备战来看，其实是备战的效果最差的一次。 不管从身体上、从技术上、从精力、体力的这种保持啊，各个方面都不如以前要好。那么尤其是疫情，那么我们也没有比赛啊，就是全国比赛打，然后始终在封闭，其实这个过程是很煎熬的，然后因为不像小的时候，就是20多岁的时候，思想那么单纯，因为现在也有家庭，也有孩子，也有父母，琐碎的事情很多啊，所以说精力分散的也很多。其实就是我觉得如果能让我陪伴孩子，几个奥运金牌我都不会换啊。那么因为孩子的童年能陪伴的话啊，不是奥运金牌能够就是相比较的。但是呢，就是你总会有一种情节，站在靶场上，站在靶位上的时候，还是想为国争光。其实我自己想了很多啊，其实我已经拿过奥运金牌，再拿的话也无非是多一个，因为已经也是奥运冠军。我只是想证明自己，作为一个运动员在站在赛场上的时候能够体现自我的价值啊，能真的是能够在东京把国旗升起来，把国歌唱起来，这就是我唯一的目标。 你说这些奥运冠军为什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是这么凡尔赛的 这个 心态，是吧？这奥运金牌我也拿过， 对，你再拿只不过是第二块。不是，我觉得这个小将很多零零后啊，因为他们这个思想特别独立，他们凡尔赛也就算了，庞伟一80后并没有，就是从小这个环境 没办法。 对， 你在王者之师这样的这个队伍里面，对吧，你不想拿都不行。就像昨天我看了一个报道，说这个翻了一个日媒的报道，说当时应该水谷隼拿了混双冠军之后，日本的报道就是说水谷隼有一项辉煌的成就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永远无法拿到的，说因为他拿过奥运会的金银铜牌 啊。 后来想想咱们运动员 是、啊、 哎，咱们运动员只拿金牌 啊。我记得那会儿采访张怡宁的时候也说，他其实最想拿的是一枚银牌、 啊、 你说这 对吧， 多讨厌。 所以这也是属于一个自嘲啊，咱们的这个水平高，在这优秀的团队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总是见金，也见不到银和铜，也挺遗憾的。 行了，咱们的运动员为了自己的目标，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的努力的。训练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的，让我们可以说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承受的一些痛苦。因为这些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那个训练环境，他们的训练强度，真的是我们常人啊，真的是无法承受的。 所以说，每一位站在奥运会舞台上的这个中国健儿啊，都值得，包括这世界健儿，都值得大家去尊重、去学习。 哎，别看他们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一般都很冷静啊，这是因为 那真的只是纯凡尔赛而已。 因为项目所致，因为射击的项目就需要他们在场上有那一份冷静，坚定，是吧？在那个时候，就是超然世外的一种感觉。 对 啊，昨天呢，杨倩、杨浩然这个二杨组合在10米的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17-13战胜了美国组合，夺得了冠军。这是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9枚金牌了。一起来听一听杨倩和杨浩然的采访。 也是特别紧张，基本上从还没有开始在准备室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紧张了，然后一直到场上的每一发，其实心跳都感觉特别的快，然后自己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然后也是就是不断的在做深呼吸，让自己的心情能够稍微平稳一些。 就反正不管那个当时的比分是多少吧，然后我们还是要做到没到结束，我们还是要尽自己所能做好每一发，不到最后不能放弃嘛，只要不死就不能放弃。 其实紧张程度是一样的，只是今天可能自己从资格赛后半段的时候，后面半决赛的时候开始一上去进入不是特别好，然后导致自己后面有一些心里有一些忐忑，可能做得没有那么踏实。 挺开心的吧，心情。然后而且东京奥运会一直是我的目标，然后尤其是近几年我一直想是就是拼尽全力想在这场比赛上能上一次。前天的那个个人赛我拿铜牌的时候我也说了，就是目标完成了一半嘛，只升起了国旗，没能奏响国歌。然后我觉得能够通过这几年 这个能用这块金牌，能用在东京奥运会上纵享国歌、升起国旗来回报祖国的培养，能给祖国带来这份荣誉，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个人这方面吧，首先呢，作为个人，我个人这块确实就是拿到了，也是算达成了大满贯嘛。但是我觉得还好吧，因为路还长，我也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努力，能为国家争取更多的荣誉。 你看，也是拿了大满贯之后，还好吧？ 还好吧，也就是拿了几个大满贯吧。这是射击项目啊，造就的这个运动员都有一颗大的心脏，都有一种淡定的气质在里边。 射击项目呢，实际上也是咱们的优势项目，对吧？在过去的十届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队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了25枚金牌，而且 每一届都有。 对，每一届至少贡献2枚金牌，确实是一支王者之师、辉煌之师。而且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的话题就是在东京奥运会上，昨天哪一位运动员让您最感动？其中那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看到在微信当中也有朋友啊，这个家里人他说了，昨天徐嘉余不让人动容吗？ 徐嘉余昨天的比赛当中呢，是一直都受着这个胃部痉挛的痛苦啊。昨天在比赛当中也是游出了自己最近2年以来的最好成绩，虽然没有最终站在领奖台上，但是第5名的成绩已经证明了他的能力。 北京时间7月27号，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的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开战，中国选手徐嘉余以52秒51的成绩拿到了第5名，俄罗斯选手包揽了前2名，美国队位列第3。克服了严重胃溃疡带来的身体不适，里约奥运会亚军、2届世锦赛冠军徐嘉余在决赛中游出了自己近2年来的最好成绩。虽然没能站上领奖台，或许有些遗憾，但徐嘉余坦言自己已经做到了最好。 今天成绩还是很满意的，但是呢，的确优胜者的成绩是我目前来说是难以企及、难以达到的。今天游完身体上没有太大的反应，也是一个进步，有点遗憾，自己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也是已经拼尽全力想要去争夺奖牌或者是更高，但是没有，也知道这已经是目前我最好的实力了，然后也能希望我能延续目前当下的成绩，去跟我的队友们去在接力上会有更好的表现。 由于预赛后经常出现胃痛、呕吐、被轮椅推出场外的情况，徐嘉余介绍说，胃溃疡是老毛病，平时训练经常会出现问题，疫情期间没法去医院检查治疗，只能硬扛。接下来他还将在男女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中争夺奖牌，这是东京奥运会游泳的新增项目。去年国庆节期间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上，他和闫子蓓、张雨霏、杨俊轩联手刷新了世界纪录。不过对于接下来的比赛，徐嘉余也对自己目前的状态有一些担忧。 其实目前看来是我好不容易得到这3位队友，但是我现在的成绩却开始有一些下坡路，会让自己觉得像一个拖油瓶，拖着3位队友一样。 全力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徐嘉余已经有近2年的时间没有和父母见面了。当听到妈妈说要给他做他最爱吃的番茄炒蛋和老鸭子时，徐嘉余落下了眼泪。 然后尤其是我父母的话，就是因为我离开家离开的比较早，所以说跟父母接触的确没有像队友的小伙伴们以及教练那么多那么亲密了，但是这不阻碍我对父母想念以及对家的牵挂，然后也是非常，也是因为疫情期间我们也是快2年没有回家了。 作为中国游泳队的老大哥，徐嘉余对年轻选手们给出了自己的意见，想拿冠军就要趁早。 因为越是年轻越没有更大的思想抱负，特别羡慕小叶子能在这么年纪轻轻就能取得奥运冠军。我觉得因为越是成长，对于那个社会的或者是整个体系越是明白的时候，所背的包袱也是越重的，很难去减轻这个包袱，因为你已经明白那取得冠军对你来说是什么意义。 你看徐嘉余说的也特别实在， 越是成长之后越明白这其中的意义。 希望 很有深意是吧。 嗯嗯，也希望他这个胃溃疡的问题啊能够尽快得到解决。我们都知道这个胃病啊其实特别难治，很难根治，那总是会在你比如说压力大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出来反复了。 另外呢，运动员他们的训练强度也非常大，所以他们的身体恢复啊，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运动员的身体特别好，这个意义好于常人，但是他们往往在高强度的训练之后呢，抵抗力其实是不如咱们普通人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身体的恢复也至关重要。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游泳运动员在泳池当中的表现。昨天女子200米自由泳的半决赛，中国选手杨俊轩排名第四，中国香港的选手何诗蓓排名第二，两个人双双杀入决赛。澳大利亚的选手迪特穆斯是以1分54秒82排在半决赛的第一位。 另外继女子100米蝶泳摘得银牌之后，张雨霏在昨晚进行的女子200米蝶泳预赛当中继续出色的发挥，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轻松晋级。而中国游泳男选手整体表现低迷，全部出局。 再来关注一下重剑团体赛啊，被昨天的重剑的女众姑娘们感动了。我刚才也是看到家里人也发微信说女子重剑啊，也是我们今天话题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就是感动了我们所有人。昨天的重剑团体赛由朱明业、许安琪和林生所组成的中国队虽然是21比23遗憾的不敌意大利队，最终获得了第四名，但是比赛当中也出现了感人的一幕。前八轮呢，中国队是16比20落后意大利队，最后一轮上场的朱明业连追四分，险些绝杀对手，甚至呢在最后30秒连追三剑。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8秒的时候，朱明业还因伤接受治疗，依然也是带伤出战。我们知道重剑这种比赛，它有一个互重得分的。如果你要是重剑能30秒之内连追三剑，那真的就是一种搏命的打法。 这可能就是这个中国女剑的女剑精神的一个好的体现了。 对，因为领军人物孙一文因伤无法出战的情况之下啊，我们朱明业也是带伤出战，所以女子重剑团体也是昨天感动了很多人。 在昨天奥运会赛场当中，哪一幕或者说哪个人哪件事感动到了您，都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奥运奖牌榜， 好，在一段广告过后呢，又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当中啊，进入奥运奖牌榜，来关注一下，截止到昨天晚上的时候啊，奥运奖牌榜的最新的动态。 是，那截止到昨天晚间呢，排在奖牌榜首位的是东道主日本，他们以10枚金牌、3枚银牌、5枚铜牌，总数18枚奖牌的成绩排名第一。那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奖牌榜上呢，它是以9枚金牌、8枚银牌和8枚铜牌，总数25枚奖牌排在这个金牌榜的第二位。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呢，目前取得了9枚金牌、5枚银牌以及7枚铜牌，总数21枚奖牌排在奖牌榜的第三位。 排在我们之后的就是俄罗斯奥委会队。 对，排在第五位的呢是目前是韩国队，拿到了三枚金牌。第五位是英国，拿到了四枚金牌。第六、第七，韩国和澳大利亚拿到了三枚金牌。到目前为止呢，在本届奥运会当中，一共有52支代表队是获得了奖牌。好，关注完呢金牌的项目之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其他的一些项目。在昨天呢，东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的第二轮，中国女排是以0-3不敌美国女排，吃下了2连败。不过呢，中国女排的主教练郎平也在赛后表示说，球员们的状态是有所回升的。一起来听一下记者金泽从前方带来的报道。 7月27号，东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进行了第二轮的比赛。虽然最终与第一场小组赛的结局相同，中国女排0-3不敌美国女排，但比赛过程，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打得更为主动。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说：“ 所以我觉得今天比赛其实我们还是调整的不错的，而且是很全力。美国队是排名第一了，现在，而且。”美国的攻防比较全面。 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女排，中国女排首局和对手陷入了苦战，最终是以27-29遗憾地输掉了首局。而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中，中国女排始终紧咬比分，然而由于始终难以限制住12号汤普森，中国女排又以22-25、21-25遗憾地输掉2局，最终总比分0-3不敌对手。汤普森成为了本场比赛阻碍中国女排进攻的最大难点。 特别是他今天这个12号汤普森，我们是他第一次打，对他不是太了解。另外一个，我们确实对他的拦防做得不够，很多反击的机会没有。其实美国打到后面也是连续防反，最后强攻时候是靠他。 拦网防守做得还不够，这是郎平主教练在赛后总结的本场比赛的两大弱点。而对于本场比赛朱婷的表现，郎平则表示他真的尽力了。 今天他已经很尽力了。对，我们反正也是希望其他的攻手能够多承担，就是帮他多一些进攻吧。他这边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接下来，中国女排还将迎战俄罗斯女排、意大利女排和阿根廷女排。 刚刚郎指导也在采访里边说，其实球员的状态是有所回升的。那我们从这个赛后的技术统计上来看呢，也证明了这一点。朱婷昨天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8分，而且第一局就拿下了6分，李盈莹11分，袁心玥9分，张常宁7分，闫妮6分，龚翔宇5分，姚迪1分。美国女排这边呢，刚刚我们在采访当中听到了这个我们的克星汤普森呢，一个人独得了34分。我们在连线排球评论员丁文斌的时候，他也介绍这个美国女排啊，进攻是相当的凶猛，而且攻防转换速度特别的快。 双方经过1小时41分钟的鏖战，中国队以0-3负于美国队，没能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和首场比赛对阵土耳其相比，中国女排的队员状态明显有所回升，特别是队长朱婷在带伤出战的情况下独得18分，也是全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反观美国队，三人得分上双，其中他的主力接应汤普森独得34分，在美国队三局比赛进攻得分58分的情况下，他一个人独得28分，也凸显了个人的进攻能力。另外，队长拉尔森得到12分，另外一名主攻巴奇得到15分，这也是美国女排获得比赛胜利的其中一个原因，他们的进攻得分远远高于中国队。而在接发球环节，中国女排有针对性的去追发巴奇和自由人奥兰特斯王，但是这两名球员今天在接发球环节做得非常好，顶住了中国女排的发球冲击。另外，美国队在快速进攻环节也是做得非常好，不仅多点得分，而且他们的攻防转换的速度极快，特别是拦网端能够有效地撑起中国队的多次进攻，这也是造成了美国队有多次反击的原因。其中在第二局，美国队在25分的情况下进攻得分就高达23分，这个数据也是相当恐怖。还有美国队的防守在本场比赛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咱们的主攻手朱婷也表示说，手腕的伤势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有的球呢疼得发不上力。昨天节目当中咱们也提到了关于手腕受伤的这个话题哈。作为一个主攻手，他又不能够像一些其他项目 一样，就是简单的去打一针封闭啊，上一点麻药，一点消炎药就可以继续打比赛。他还需要在手腕的感觉上非常细致，这也是影响了朱婷在进攻端的火力。而当他的这一点不能够大爆发的话，对于中国女排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两场比赛一局未胜的中国女排在 B 组排名倒数第二，按照相应的规则，小组前四名才能够获得晋级的资格。中国女排在接下来的三场比赛当中，至少要赢下了其中的两场，才有希望晋级到淘汰赛。 那从实力上来看呢，如果咱们正常发挥，俄罗斯奥运队女排和阿根廷女排对阵我们的时候呢，胜算都不大。但是首战爆冷输给土耳其女排之后，中国队的状态也就引发了热议。好在从对阵美国女排的这个表现来看呢，我们整体的状态已经比首战那个时候呢有了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对此，排球评论员丁文斌呢也是说这个中国队接发不理想啊，传球质量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还有待提高。 那么作为中国队来说，本场比赛不仅状态有所回升，在发球端也是一直在寻找对方的接发球的弱点。不过我们的接发球环节相对来说还是不够理想，没有形成有效的快速进攻。另外，我们的传球质量现在还需要提升，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攻击力。由于美国队赛前呢有针对性的备战，在国家联赛当中他雪藏了主力接应汤普森，所以中国队对于此名球员的进攻特点不够了解，在比赛当中没有有效的进行拦防。我印象当中只有一个拦网得分，他的进攻成率还是非常高的。同时呢，在后排防守的过程当中，因为汤普森的进攻呢非常犀利，有很多崩起后场的球，但是由于我们的球员呢压得过于靠前，很多机会球都没有抓住。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第一，中国队的状态有所回升；第二，中国队其中一个环节还是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们的失误环节。我们在第二局虽然22-25输给了对手，对手进攻得分23分，但是我们失误只送给对手1分。如果我们在细节方面能够做得更好，可能我们就可以赢下某局比赛或者是整场比赛。由于美国队的队员对于中国队的研究非常的透彻，虽然没有完全抑制住朱婷的进攻，但是另外一个对角张常宁这场比赛只得到了7分，所以郎导进行了更换，用李盈莹换下张常宁。同时呢，在龚湘雨的进攻端呢也没有完全打开，本场比赛他只得到5分。后来呢，郎导又用张常宁换下龚湘雨，也就是说把张常宁、朱婷和李盈莹三个攻击力最强的边攻放在了场上来跟美国队对抗。实际上这场比赛我们也收到一定的效果， 虽然输给美国队看起来场面呢已经比上一场好多了，但是最终比分还是让人挺觉得可惜的啊。比分和上一场对阵土耳其一样，还是0-3。 对，比较现实的就是在本届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呢，咱们中国女排到目前一局没有赢过，是吧？ 另外就是朱婷手腕的伤势让姑娘们损失了最锋利的矛，就是第一场朱婷拿到了4分，只有4分，第二场稍微状态回暖了一些，拿到了18分。所以不得不说啊，朱婷的状态就完完全全左右了中国女排这个成绩的发挥。 那在微信当中啊，吴梦生也说了，这届奥运会之后女排是不是该要有重建了啊。地铁一号线也说，女排现在的问题是发球没有什么威胁，让人家轻易的能够组织起快攻，但是呢咱们的防反还下不了球。其实昨天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连线了汪大钊老师啊，人民日报的汪大钊老师，他也提到现在女排啊调整的难度很大啊，到目前为止他认为队员们的表现还都不大合格。 女排我们历次奥运会从来没有输过2-3这样的事情，所以队伍如果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调整起来也还比较容易，但是这一次呢连续2场都是0-3，调整起来就非常难。再有呢就是0-3形成的原因，那场上6个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是合格的，都是不够60分的表现，那么这样一来调整起来我就觉得十分的困难。往长远说呢，就是我们没有跟得上现在世界排球这个强力接应的这种发展趋势，我们的这个6个人的这个结构不够合理， 那么这要改起来就太难了，大概需要一代女排的人才培养才能解决。那现在就是这么一些人，而且这里边还有商号，怎么才能把后边的比赛都要赢下来？因为不赢下来，我们有着出线的问题了。我觉得现在看呢，你指望哪一个位置的哪一个人站出来？咱们常说的这时候应该有人站出来了，这排球还真不是一个人站出来能解决的问题。那现在看来要有至少三个人他才能形成这么一个攻防的像回事儿。那我觉得现在看来似乎这个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接下来我希望运气好一些就是了。但是如果我们像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跟两支队伍打了六局球一局不能赢下来的话，那么这个讲运气其实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一支球队在他低谷的时候最需要给他打气给他鼓士气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呢，不是教练员嘴上怎么讲，也不是做了多少思想工作，而是需要胜利。只有用一场赢球才能自动的就把大家的士气鼓起来了。 需要一场赢球，那么希望接下来中国女排在对阵俄罗斯的时候呢，能够取得胜利。这样就像汪大钊老师说的那样，其实你这个时候外人再说多少都没有用，还都不如一场胜利来得更直接。 嗯，也需要尽快的调整哈，可能一场赢球就能够让现在女排姑娘们所处的环境，不管说是在小组当中的环境，还是目前这个舆论环境，都发生天翻覆地的变化。但女排还有机会，我们的女篮呢，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三人女篮也打进了半决赛，五人女篮呢也取得了开门红啊，这情况不错。女足就属于另外一幅天地， 多么痛的领悟啊！说说女足啊，奥运会女足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昨天晚间结束的，咱们呢是以2-8的比分输给了荷兰队，以1-2的结果结束了这一次奥运会的征程，被淘汰出局。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巴西1-0战胜了赞比亚，和荷兰队携手晋级。中国队呢和赞比亚积分都是一分，因为净胜球的差距小，所以咱们是排名垫底。赛后在发布会的时候，贾指导也说了，说这个中国女足的复兴和崛起啊，还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的。我们来听听他的赛后采访吧。 三年来，我们一直是在让我们的球队，让中国的女足不要去掉队，不要被世界强队拉得太下。千辛万苦我们出现，我们只是为了让这些世界大赛不要离我们远去。那毕竟中国女足的复兴不是说我一代人一个教练一个教练组他就能改变的，我们能改变的可能是在短短的一次比赛一个大赛可能止住一些下滑，但是从规律来讲，你要真正的复兴真正的崛起，我觉得是需要靠几代人。 昨天呢也看了一个采访哈，张璐张指导他也提到说，女足现在所出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现在这一支女足现在的教练组或者甚至是现在的中国足协管理者他们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吗？这张指导的观点是，现在女足的这个问题呢，是可能过去的十年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一直积累下来的问题，在本届奥运会呢集中的爆发了。 那么在赛后呢，也有记者问到这个贾秀全贾指导说，看到队伍丢球的时候什么评价哈、他也表示说，这个比赛才刚打完，还没有来得及消化。还有一些记者问的就更加犀利了，问这个，包括已经问到了下课的问题， 是不是下课？ 对，他还说呢，说没有想到这一步。 我觉得下不了课，因为还有全运会的任务呢。 起码看全运会的成绩再说，是这意思吗？ 全运会肯定得拿冠军啊， 就还得接着学习。 因为这个全运会的金牌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任何的一支强队啊，中国足坛的女足强队，你敢保证说我在全运会上一定拿金牌吗？可能大家也觉得会很难，是吧？但是如果奥运这个代表队拿了冠军，那你的运动员在这个队里面，你就有金牌。 我们就不说什么了，不说。 所以这个。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对于中国女足来讲呢，咱们抛开全运会和奥运会的关系不说，从这三场比赛，甚至包括我们可以再去回想当时世预赛啊奥运赛的时候，中韩两回合的交手，那个时候呢，我们逆转对手，神奇的晋级，让我们心里面心情激荡。但同时呢，也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彰显出来，就是我们的女足在整体实力上和 亚洲的强队和世界的强队呢，可能已经慢慢的要拉开差距了。昨天晚上夜话节目当中，徐江也是在分析这三场球难以令人满意，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现在我们的队员能力不够了。 对，三场比赛一场也没赢，也创造了你说奥运会上丢球的这个记录吧。那么虽然不是最大的惨案嘛，那么最大的惨案是雅典奥运会当时输了一个0-8。整体来说的话呢，这届女足的这个成绩吧，我觉得应该是让大家比较失望。那么这个失望我觉得两方面原因吧，一方面是我觉得普遍的中国球迷对于中国女足的现状我们缺乏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认识。第二点的话，就是这支女足在奥运会的时候，那么名单方面相比在打奥运会资格赛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变化，就是一些老队员有经验的这种队员没有进入到这个名单里面，这样会让大家有一个假设，就是你让一些老将去出场的话，可能比分啊、结果啊，可能相对来说会好看一点吧。那无论如何吧，我觉得，三场比赛交出这样的一个答案，肯定是国人不满意的。那另外来说的话，其实三场比赛暴露出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中国队基本上你只有30分钟的这种体能去跟对手去对抗，其他的时候你根本没有能力去跟上对手的节奏。用我们老百姓说话，就是两个球队打比赛，你跟人家根本就对不上夹，根本就跟不上人家的节奏。你后面的丢球，其实你看整体一个阵型，中国女足基本上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能看到四个后卫很整齐的站在这个后防线上，但是该冒顶的时候他一定是冒顶了，守门员这个球他还是扑不出来，他所有的人在自己的位置上，但是他完成不了这个位置上的基本的一个职责，他可能勉强的顶30分钟，然后这个比赛就已经结束了。 说的挺残酷的哈， 是 四个人都在那儿， 但是不知道怎么使劲儿， 就是该冒顶还冒顶，该丢球还丢球。 嗯，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女足在这次奥运会上的表现啊，大家可以继续聊着。那么我们现在换点心情吧，说点高兴的好吗？ 说说篮球是吧？女篮。 说点振奋人心的事儿，女篮这边的比赛呢，昨天也是让我们看见了，他们迎来了奥运会赛场上的首秀，结果你看啊，很轻松的以97-55迎来了开门红。面对本组实力相对较弱的波多黎各呢，女篮的队员是不负众望，为小组赛晋级打下了好的基础。这场比赛最终的分差是42分，中国队呢有4人得分上双，李月汝拿到了最高的21分和12个篮板。当然了，昨天在女篮赛场当中其实也是充满了意外啊，比如说比利时85-70大胜世界排名第二的澳大利亚队，东道主日本呢74-70战胜了欧洲的亚军球队法国队，只有卫冕冠军美国队保住了这个所谓强队的颜面，但是也只以81-72击败了较弱的球队尼日利亚队。 所以在本届五人制的女篮比赛当中呢，未来有可能会这个格局发生一些变化哈。当然奥运会方面给出的实力榜，咱们中国女篮是目前排在第三位，有机会去冲击奖牌。而在中国女篮五人制队伍去冲击奖牌之前，三人制的女篮已经有这样的表现了。在昨天进行的比赛当中呢，女子组的四强已经全部的产生，中国女队是19-13淘汰了意大利队，这样顺利的挺进四强。而中国男队呢，在小组赛当中不敌东道主日本，没有能够晋级到淘汰赛。女队的1/4决赛和意大利相遇，王丽丽是9投7中砍下了11分，率队闯进半决赛。而半决赛的对手是俄罗斯队，今天呢将会产生这个铜牌战和金牌战啊。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将会今天有1/4决赛，1/4决赛，今天是半决赛了，四强了已经是男女的半决赛，男女半决赛的四场比赛将会在今天打响。中国队如果面对俄罗斯队，获胜的话，咱就可以展望一下最终的决战了。 嗯，是，这个女篮这边呢，还是可以去进行一个无限的畅想，但是男篮这边呢，三人篮球的这个终点已经走到了，我们回来要进行更多的总结。那昨天胡金秋也说非常遗憾啊，觉得这个中国三人篮球的实力远不止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样子。而且打到最后他还这个打完比赛之后啊，采访的时候他还哭了，说我们四个拼到最后拼尽了全力，但是非常的遗憾。当然失败了也要去认识失败，正视失败。胡金秋说三人篮球需要很强的个人能力，包括 技术、投篮、体能和世界优秀的运动员相比呢，他说他自己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回去还要加强训练，希望下一次代表中国队的时候呢，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那说到未来，他也表示，中国篮球还需要像他们这样一代人的努力，回去要好好练，希望还能够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大赛，重新证明一下中国三人篮球还是有实力的。 那现在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中国三人篮球国家队当中呢，对这个主教练也提到，胡金秋是他见过的目前国内三人篮球条件天赋最好的一个运动员，是吧？ 嗯， 但他毕竟目前也是五人制篮球国家队当中最主要的成员之一，也是在联赛当中 CBA 联赛当中呢最主要的这个构架之一，他能不能够转身加入到三人篮球未来的发展当中？ 就是他回来之后，其实 他回来之后 还得打联赛， 还是得打五人制篮球。当时我记得昨天看这个采访，四分多钟啊，采访胡金秋，其实问的胡金秋挺无奈的，就是难道这现场的记者不知道胡金秋打完这一届三对三的奥运会回来之后，他更多的重心还是在五人制篮球吗？他肯定不会说是像以往的咱们看到像什么郑毅啊，是吧？像这个李浩南啊，他们会继续在三人篮球这个领域当中去发展。胡金秋、高诗妍 都得回来打联赛， 包括像陈培东，他们可能回来之后都是要打五人制篮球比赛的。这就是现在咱们篮球三人制和五人制之间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 对， 他和欧洲强队不一样，欧洲你像塞尔维亚、拉脱维亚什么的这些队，人家打三人篮球就是打三人篮球的。 但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能怪当时的记者，这不然让记者怎么问呢？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回来之后这个篮球的管理者去思考的。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组建一支专业的三人篮球队， 就直接问大邱说的这回去之后您是准备继续在三人篮球深耕，还是咱还回五人制？ 那他也不敢说呀，怕这两头都回不去了， 两头堵是吧？ 对， 然后就说这个记者太坏了，给挖坑， 挖 一大坑。 我就说我为中国篮球做贡献，怎么样吧？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板块，叫东京名侦探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最近玩的怎么样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出题，但是想要找答案，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呢，您就得去上快手。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块赢。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呢，我们有这个新的一个玩法，叫做东京名侦探。大家呢可以在快手的这个 app 上去搜索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账号，观看我们东京奥运会前方四人报道团队所拍摄的奥运 vlog 短视频作品。每天呢我们在雄鸡畅想，在早间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个提问，问题的答案就在记者的短视频的作品当中。那今天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北京小姑娘张佳琪最爱吃的食物是什么呀？友情提示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快手账号里边呢去找寻答案。 这个问题最终的答案是在今天5点钟到7点钟开始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公布，但是比较遗憾今天是没有这个5点到7点的金戈铁马了。 那就顺延到夜话里边吧。 我们会在今天呢稍晚的晚间的新闻节目当中向大家来公布这个答案哈，因为今天下午4点半的时候是有国安的比赛。刚才我也看到在咱们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家里人还在问呢，今天是不是有国安的球？对，到目前为止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说这比赛不踢了，是吧？像3天之前 得踢呀， 3天之前 台风都过去了， 过去了。而且呢，如果再不踢，比赛再延期的话，后面这时间真的就安排不了了。但是今天呢，刚才家里人也问会不会是一场雨战，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大概率是一场雨战，因为昨天也问了前方的队伍说那边呢一直也在下雨，大概是一个中雨的状态，现在呢这个雨可能稍稍的要再小一点，但是下午比赛的4点多的这个时间应该还是从天气预报来讲目前给的还是有雨，所以大概率是一场雨战。 是，很多朋友也想关注这个国安这边的情况，我们将会在第3时段的节目当中呢去为大家前瞻今天北京国安和上海上港的比赛。另外第3时段的节目里啊，我们还会去看一看北京时间今天在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都会进行哪些精彩的比赛，同时呢也会去回顾昨天稍晚时候晚间在奥运赛场上已经结束了哪些精彩的比赛。 另外呢看看在微信当中啊提到咱们昨天啊让大家感动的也有朋友刚才我看到发来这个感动的呢是说申利军啊，申利军最后那一搏让他非常感动啊，这是在 就前天了，是吧？ 也行，也行， 哎、 也 是到目前为止咱们奥运期间，是吧、 嗯？ 所有的这些运动员让您感觉感动的。另外还有家里人发了一张照片，就是昨天夏萌送小红花的那位运动员 啊，安娜。 嗯， 她确实是 奥地利的 对自行车女子自行车 公路自行车， 对她自己来的嘛，自己打包自己收拾自己查当地的天气自己做好准备工作，从这个奥地利过来，没有教练没有团队也没有队友，反正就一个人背着小包包就来比赛了，你就感觉她是那边好像刚做完数学题，这边就来参加比赛了，而且还顺带手把金牌给拿了。 哎，真的是一个学霸哈！据说他还研究了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天气状况，然后做了一个什么热图，反正是听起来这只有在电影里边才会出现的桥段啊。结果呢，让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实现了。刚才夏萌还在说，这么一看啊，就所谓的这个后勤的保障团队是重要，但 是 但是 人家自己不也就能解决了吗？ 哎，有的时候人家自己把自己保障的也很好，这些。层面上呢，是不是咱们的中国运动员也可以向人家学习去借鉴一下，有保障的团队，自己呢再有保障的意识，成绩就可以突飞猛进了。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白天将会出现间歇性的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出行还要备好雨具。预计今天的最高温度在29度上下，降雨间歇期体感比较闷热。最近北京雨水频繁，请大家不要到河道附近游玩，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防意外发生。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偏北风2-3级，最高温度29度，最小相对湿度70%。夜间阴转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低温度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前期的降雨使得目前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另外，今天的气温在29到24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天气偏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依然为2，体感偏热。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照射强度中等，提醒大家外出还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欢迎在一段广告过后呢，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人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那么进入到节目的第三时段呢，我们就先去回顾一下中国奥运代表团昨天的精彩表现，以及今天也就是奥运会开幕之后的第四个比赛日，都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一听本台记者李维给我们带来的录音报道。 在经过第二天中国代表团的无金日之后，昨天中国队一共获得了三枚金牌，庞伟、姜冉鑫在混合团体10米七手枪中逆转摘金，杨倩、杨浩然在混合团体10米七步枪中收获了金牌，杨倩也拿到了个人奥运会的第二枚金牌。在跳水女子双人10米台的比赛中，张佳琪、陈雨琦组合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冠军。而中国女排在小组赛第二轮中虽然有所起色，但还是以0比3完败给了美国女排，中国女足则以2比8惨败给了荷兰队，黯然出局。在女篮赛场传来了好消息，中国女篮就是7比55大胜波多黎各，中国三人篮球女队则顺利晋级了半决赛。在今天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在赛艇比赛中，男子双人双桨决赛，张亮、刘志宇将有机会登上最高领奖台；而女子四人双桨决赛，张玲、陈云霞、吕阳、崔晓彤也有机会争取冠军。在跳水赛场，中国队将继续捍卫跳水盟之队的荣誉，谢思义、王宗源在男子双人3米板的决赛中将登场亮相。体操赛场在结束了团体争夺之后，今天将开始个人项目。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肖若腾、孙伟都具备了冲击奖牌的实力。在今天晚间的举重赛场上，石智勇将在男子73公斤的决赛中延续中国举重本届奥运会的辉煌。 其实今天是这个奥运开幕之后第五个比赛日，比赛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尤其这个水上项目也开始多起来了，比如说这个皮划艇啊，包括这个帆船、帆板等等赛事，这些比赛也已经陆续开打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我们一块进行关注。 另外呢，在今天的赛艇其实也有很多的决赛啊，在今天打响了，是吧？ 对，没错。很多这个水上项目其实都是今天开始的，比如我看见下午还有这个激流皮划艇，还有帆船等等吧，都是在下午的时分陆续会上演。 但是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奥格核桃纳杰利也说日本奥运会之前公开水域有报道说呢，说这个水质的问题哈。 对，还有很多这个铁三的运动员上来之后都吐了 啊。但是后来呢，我看了一个这个铁三专门的运动员说这个分析啊，包括咱们的铁三运动员在完赛之后也自己发了社交媒体说水质确实不是想象的那么清澈，但是呢他也没有闻到这个味道，而且至于吐的问题呢，我看了那个照片，包括一个铁三的这个 是不是体力透支啊， 说这个大家看一看那个照片，他们什么时候吐的，是冲过终点之后穿着跑鞋，那是在高温下比赛之后一个疲劳的反应， 那就是身体太累了， 对 所以别把什么事儿都怪在这个水质上啊。一届大赛的举办期间总是会有一些这个这样那样的报道存在吧。好，我们接着来看昨天奥运赛场上其他的一些比赛。我们的乒乓球男单1/8决赛呢，比赛可以说是冷门谍报，比如说前世界第一德国40岁的老将波尔以1比4输给了韩国选手郑荣植。赛会的三号种子日本小将张本智和以3比4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选手约奇克，这也是爆冷出局。另外一位日本选手丹羽孝希呢1比4输给了奥恰洛夫，这样一来日本男单就全军覆没了。国乒两将樊振东和马龙虽然说比赛当中有一些小波动，但是都很顺利的晋级八强。樊振东呢在自己的第一次奥运之旅当中，就是第一天亮相就是一个一日双赛啊，他先是上午4比0横扫了法国选手，晚间1/8决赛呢4比1再胜赛会的16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弗雷塔斯晋级八强。 另外呢，赛会的2号种子国乒的队长马龙同样呢也是一日双赛，上午4比1战胜了印度选手阿昌塔，在晚上呢1/8决赛当中呢是同样啊丢掉了一局，也是4比1战胜了赛会的14号种子法国的选手西蒙高茨，顺利的晋级了八强。这样现在1/4决赛对阵已经是出来了啊，樊振东来对阵韩国的郑荣植，中国台北的林君如来对阵斯洛文尼亚的约奇克，巴西的卡尔德拉诺和德国的奥恰洛夫来交手，而咱们的队长马龙将会对阵埃及的阿萨尔。 羽毛球这边呢，昨天陈清晨贾一凡组合是全胜出线，在与韩国组合金兆映 孔熙荣的交锋当中呢，他们俩是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又连扳两局逆转取胜。男双的比赛，李俊慧、刘雨辰以小组第一晋级。小组赛最后一战，他们2-0战胜了日本选手，进入八强。还有沙排赛场当中呢，中国女子沙排队的王凡和夏欣怡组合对阵世界排名第一的巴西的王牌组合阿加莎和杜达，他们俩呢轻装上阵，打出了一个高水平，爆冷2-0击败对手。那获得小组赛两连胜之后，基本上就确保进入16强了。也恭喜王凡和夏欣怡组合。 另外，在昨天东京奥运会体操的女团决赛当中，中国队呢是没有能够展现出自己的最佳状态，最终呢是161.196分，名列第七名。俄罗斯奥委会队是169.528，夺得了金牌，美国队获得了亚军。一起来听一下记者李维从前方带来的报道。 东京奥运会的体操赛场成为了目前为止东京最热闹的赛场，就连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都来到了现场关注女子团体的比赛。也正是这样的气氛给了年轻的中国女队更多的压力，结果唐希静、卢玉飞、张锦和欧玉山四个人并没有发挥出预赛的水平，最终获得了第七名。和法国队同组的中国队在第一项高低杠中，卢玉飞出现了严重的掉线失误，这让中国队在自己的优势项目上没有拿到足够多的分数。随后中国队顶住了压力，在平衡木上表现出色，也保持了对于奖牌的争夺。但在弱项自由操上，中国队虽然正常发挥，但完成分较低，而最后一个跳马，中国队再次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排名也落到了第七位。四位中国选手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经验不足是难免的。赛后唐希静说， 首先自己就没有做好吧，感觉大家都有点紧张，然后还是自己没做得很好，也是肯定会有紧张，但是还是自己没做好。我们团队的士气还是很好的。其实 比赛中卢宇飞从高低杠上重重摔在了地上，之后他很快调整，在平衡木和自由操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他摔落的视频也立即上了热搜，大家都很担心他的身体情况。 谢谢大家的关心，就是我没有事情，因为摔下来以后，然后就调整好自己又坐下去了嘛，就谢谢大家。 虽然四个小姑娘赛后的采访都只是只言片语，但已经第一次站在奥运的赛场上展现了自我，未来她们还有全能和单项的争夺，仍然有机会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代表团的一些比赛的相关信息。好，昨天的女排赛场当中呢，在 B 组出战告捷的欧洲两支强队意大利和土耳其是狭路相逢了。结果呢，意大利队是以3-1力挫对手，赢得了小组赛的两连胜。埃格努在比赛当中拿到了29分，荣膺得分王。那后面小组赛面对意大利，这个比赛不好打。 嗯，还有 A 组当中呢，金软锦领衔的韩国女排成功的零封对手肯尼亚，拿下小组赛的首场胜利。这三局的比分是25-14、25-22和26-24。韩国的接应金希珍得到了20分，获得了这场比赛的得分王。 另外，昨天的奥运会男子三人篮球呢，也是产生了四强，拉脱维亚男篮击败日本，拿到了最后一个四强的名额。这样，四强是塞尔维亚、比利时、拉脱维亚和俄罗斯奥委会队。其实，比利时能够进入四强是相当的意外的，这支球队也是在这八支球队里面世界排名相对比较靠后的啊。半决赛是塞尔维亚对阵俄罗斯，拉脱维亚迎战比利时。 另外在女子网球的赛场当中呢，昨天日本名将大阪直美只打了68分钟就输给了捷克的万卓索娃，爆冷出局。那这么一看的话，其实昨天东道主的这个爆冷点也挺多的啊。这个首先乒乓球那边男单就全军覆没了。 对， 这边 乒乓球的结果我估计会让咱们中国的球迷觉得比较愉快。 是的是的。继续我们关注奥运会，尤其要聚焦的就是咱们跆拳道这个项目。跆拳道项目呢，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特别突然的全景奥运会的片花就出来了。 就这个叫什么现场直样是吧，直接就把夏萌给样了。 啊，是这个意思啊，样啊，我懂了。那关注跆拳道这个项目，跆拳道比赛呢，昨天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和韩国呢，作为跆拳道的强国，依然没有金牌入账。 咱们的跆拳道队在奥运会上只有赵帅，也就是今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旗手，获得了一枚铜牌，成绩呢是很不理想。那关于跆拳道这边这一次的表现，我们也来听一听新京报的记者孙海光在东京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跆拳道项目啊，也是在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总共是有两个级别啊，一个是女子67公斤以上级，还有一个是男子80公斤以上级。这两项目我们都是有中国选手参加的。下午进行的女子67公斤以上级啊，我们的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啊，郑淑英是在八强赛输给了法国选手劳林啊，这个比分有点大，是6-14，应该说郑淑英也是发挥了自己一个水平的。应该说那个在男子80公斤以上级这个比赛当中啊，我们国家选手孙宏毅啊表现还是挺好的，只不过是他在半决赛当中啊碰到了头号种子一个俄罗斯的选手，确实比分差距有点大啊，铜牌争夺战呢，他又4-5输给了一名古巴选手，很遗憾没有拿到一枚奖牌啊，但是对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孙宏毅来说啊，这个成绩应该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吧。东京奥运会的跆拳道的比赛啊就全部结束了，中国队是拿了一枚铜牌，由我们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啊赵帅在男子68公斤级啊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铜牌啊，这也是我们中国队仅有的一枚奖牌。跆拳道这个项目从2000年进入的奥运会啊，在过去5届奥运会当中啊，中国队都是有金牌入账的，5届奥运会我们拿了7枚金牌啊，每届奥运会都是有金牌的，但是在东京我们这次只收获了一枚铜牌啊，所以也是我们队里面每届都见金的这样一个记录啊，也就此打破了。但是呢3年以后啊，大家还是寄希望于巴黎奥运会啊，希望我们的小伙子们姑娘们能够发挥出他们的特点啊，去争夺巴黎奥运会的奖牌甚至金牌。大家也经常说这奥运会要争金夺银争金夺银，但是一届奥运会能有多少枚奖牌，对不对？我们总共只有339个小项，但是我们来参加奥运会的有10000多名运动员，不可能每个人都带了一枚奖牌回家，对不对？所以说其实能来参加奥运会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在他们各自领域当中的佼佼者，其实能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就足以能够证明他们自己了。 关于东京奥运会的举行，我们现在也把目光聚焦在防疫这项工作当中啊。在奥运会前方采访报道的记者们在赛区需要经历哪些防疫的程序呢？我们继续来听孙海光的介绍。 我来到东京已经有9天时间了，从我的观察，其实日本方面啊，在防疫工作做的还是挺细的，无论是从媒体酒店、媒体班车、主新闻中心，还是说我们去各个赛场去采访，都能发现他们在防疫这些细节上做的还是比较用心的。就拿主新闻中心的防疫工作为例吧，我们去主新闻中心工作的时候啊，要经过这么几步才能进去啊。第一步啊，手部的酒精消毒，这个消毒呢，它不是说你用手去按，是用脚踩，踩之后上面一个消毒液喷下来，你手部消毒之后是经过一个测温的环节，测体温，然后检验你的证件。进到过安检，进到新闻中心，这个安检以后啊，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工作人员都是用托盘托着你的行李或者手机或者其他的设备。当每一个记者走过去过了安检通道以后，他会把这个托盘马上拿过来，用那个蘸着酒精的重新擦一遍，消毒一遍。这整个细节还是很用心的。在这个主新闻中心的工作区域啊，你随时能看到摆放的这个酒精消毒液啊，你随时可以洗手消毒。然后在我们工作这个工作台呢，也都是一个一个隔板给隔开的啊，尽可能减少彼此交叉感染的风险。 即便是这样哈，像孙海光介绍了日本的一些相应的防疫措施，但是呢，目前东京的新冠疫情依然不乐观。日本的东京都政府昨天宣布，东京都新增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是2848人，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纪录。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天傍晚也就此表示说，将会保持着强烈警惕，以防疫情扩散。同时呢，他否认了东京奥运会停办的可能性。菅义伟呼吁民众 避免不必要的外出，通过在家里面的电视来观看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赛事。东京奥组委在27号也是公布了新冠检测结果，有7人呈阳性，其中2人为选手，一位荷兰选手还参加了24号所举行的网球的男双首轮比赛。截止到目前，东京奥组委的奥运相关人员新冠感染的病例累计达到了155人。截至目前呢，东京奥组委每天都会统计公布运动员、持有证件的大赛相关人员、相关从业者以及国内外的媒体等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王毅和夏萌为您带来的燃在东京，东京特别的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和奥运会有关系啊，聊一聊这个感动的事情。在昨天奥运会赛场当中呢，哪位运动员的拼搏精神最让您感动？或者说呢，在您观看奥运会比赛到目前为止啊，前几天的比赛都可以，有哪些人、哪些事打动了您？除此之外，也去聊一聊中国女子的三大球。昨天中国女足呢已经离开了奥运会的赛场，那现在剩下来还有中国女排和中国女篮，也来聊一聊这两支女子球队，可以给他们加加油、鼓鼓气。 下面呢，进入到今日看点，和大家来梳理一下今天在奥运会赛场当中哪些比赛项目值得我们关注。 是的。 每日精彩早知道，今日看点。 好，来关注一下今日看点。在今天呢，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将会力争站上东京奥运会的领奖台。而在跳水项目当中呢，中国男队将会再次出战举重赛场，中国男举出击，他们的目标都是冠军。此外呢，在赛艇、体操、游泳这些项目当中，中国队也有冲牌的实力。 那么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呢，也用成绩证明他们不光是有颜值，更有实力。今天将会举行半决赛，中国队呢迎战的是单循环赛里曾经输过的俄罗斯队。当天三人篮球2枚金牌都会决出。我们期待啊，期待中国女队站上领奖台。还有跳水男子双人3米板，王宗源和谢思义呢将会参加这一个项目的角逐。他们不光是希望重新夺回这枚金牌，还肩负着为中国男子跳水拿下东京奥运会首金的重任。 在里约奥运会上拿到冠军的石智勇啊，这一次呢改了级别啊，他将会作为男子举重73公斤级来出战。他目前呢保有3项世界纪录，在赛场上估计对手就是他自己吧，看看是不是能够又拿奥运金牌又破世界纪录。在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项目当中呢，中国队将力争去冲击一块金牌，肖若腾和孙伟将和实力强劲的日本以及俄罗斯选手来一较高下。在赛艇方面，今天会决出6枚金牌，是金牌数量最多的一个项目了。在今天啊，中国队呢会在女子4人双桨、男子双人双桨、女子4人单桨这3个项目当中去向着金牌发起冲击。其中呢，女子4人双桨的项目是中国队的头号夺冠热门。 总之呢，今天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将会在游泳、赛艇、体操、跳水、举重、三人篮球、马术、橄榄球等等项目当中，一共决出23枚金牌。羽毛球、乒乓球也都会继续单项的角逐，其中呢，羽毛球混双和乒乓球男女单打也都会决出4强。 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下面进入走进冬奥会，来关注冬奥方面的相关消息。欧洲国家在华的青年冬奥行启动仪式，即北京冬奥故事分享会，昨天呢是在北京举办了。来自于欧洲国家在华青年代表和部分的中方省市代表以及北京冬奥宣讲团成员，一共120多人出席了这个活动。在启动仪式上呢，北京冬奥组委冬奥组委呢是介绍了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馆、冬奥村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筹备工作的进展。7名冬奥宣讲团的成员也用生动感人的故事讲述了他们与北京冬奥的不解之缘，从不同的侧面来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国各界民众对于冬奥的热爱和期盼。 欧洲国家在华青年冬奥行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承办，来自北京、河北、上海、浙江、 福建、山东、湖北、广东、陕西、成都等十个省市的17个欧洲国家各行各业的在华青年和留学生代表50多人参加了这次比赛。他们将会利用3天时间去首钢园、还有北京冬奥组委以及延庆赛区、张家口赛区等等吧，去进行实地的参观访问。 另外呢，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关于在昨天啊奥运赛场当中，哪些运动员啊最让我们感到感动啊？您可以再继续微信和微博当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下面的时间呢，把目光转向我们的中超赛场，是吧？来看一看身边的比赛，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进入朝闻体坛，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国安吧。因为虽然说昨天的广州赛区有4场比赛哈，但是毕竟是那个赛区了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安在今天下午的4点半将会和上海海港来进行一场比赛。我们体育广播到时候也会转播比赛， 有你、 啊、哎，我还是继续就在这屋坐着啊。一直做到反正比赛完， 从现在做到比赛完欢迎大家到时收听哈。那这个赛季前2轮国安呢是连续输给了申花和这个海港、近两轮呢、近两轮又战平了天津啊，输给了亚太，全队呢这个士气肯定是受挫。国安首先要必须摆正心态，对阵亚太一战呢就已经暴露出了这个浮躁还有不专注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尽力去纠正。海港在苏州赛区呢继续领跑，但最近球队进攻端也遇到了问题，上一轮对金门虎一战延期，同国安周旋呢也需要看看他们这个整体的控制力了。 对，先来听一下主教练比利奇在昨天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是怎么来分析啊今天的这场比赛的吧。 大家好，因为天气的原因吧，咱上一场比赛延期了，所以我们利用了这几天的时间，用这几天时间呢主要是给那些在短时间内连续踢了几场比赛的那些队员们稍微恢复一下休息一下，包括李磊，像他这样踢了所有比赛的，这样呢让他们在不光是身体上吧，在精神上也得到一定的休息。虽然是在室内吧，其他队员也是正常的训练。今天我们原来定的是下午5点出去训练的，但是现在的那个天气吧又有点恶化了，但我想我们还是会出去，这样呢队员们得到了一定的休息，我相信对明天的比赛会给我们有一定的帮助。9天时间已经打了3场比赛了，而在这之前我们也一直是训练的很苦，这样的话呢队员们肯定是身心都比较疲劳了。虽然这是个意外情况啊，但是这一周的间歇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情况了啊，他们至少得到了1天的那个完整的休息。我相信这种情况呢，反馈给他们在明天的比赛中带来那种新鲜感、活力。当然了，像今天我们觉得很有必要，要能出去的一定要出去练一下，因为这么长时间了，也需要让队员们到场上去感觉一下球。然后呢去感觉一下大场地，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 好的，谢谢。南区媒体还有问题吗？南区媒体提问环节结束。 这也是在昨天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实际上大家呢也在密集的赛事当中，你可以听到没什么太多问题，是吧？ 我看李欣说今天比赛练练防反吧，打一些不一样的，能打一些不一样的吗？ 也希望能够打出一些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只是停留在希望上，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你现在就这么点人，这些人呢，在短时间内又没有训练的机会，这几天一直在下雨，对吧？你也没有办法出去训练，去磨合你的新的阵型，去解决，就像上一场面对亚太的时候，南方指导在转播当中所提到的一些像定位球的一些细节，你根本没有办法在足球场上去进行演练，去找出问题，去找出新的解决的办法。那你要说这场比赛，你就想打出一些新东西，一些新面貌，真的很难很难啊，只能是说精气神上看能不能够有所改变，是吧？看在微信当中呢，黑暗需要光明也说看国安亮相啊，今天呢恐怕又是个难事儿哈，下午4点半的比赛。 总体感觉怎么没戏啊？任我行也说，中超和国安，哎，好像因为奥运会的比赛一打响，都被遗忘了。 嗯， 尤其是咱们这上一轮比赛啊，还延期了之后，这一下小一个星期没比赛，那大家可能真的就会出现一个好像对于中超比赛的空白期啊。当然这场球呢是在下午的4:30来进行，也看看国安队在雨战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意外的结果吧。另外在昨天啊，广州赛区也是进行了4场比赛， 来看一看广州赛区的最终比分情况吧。广州队呢是2-1战胜了山东泰山，广州队现在积18分，已经追平了山东。这场比赛第40分钟，杨立瑜接严鼎浩传球单刀破门，裁判呢先判越位，随后呢这个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呢改判进球有效。第67分钟，广州队边路连续传中，艾克森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补时阶段，山东队利用广州队的后场失误，由德尔加多扳回一球。而青岛队呢是以1-4输给了深圳队。这场比赛第14分钟，张元头球破门打破僵局。第35分钟，阿奇姆彭再下一城。第42分钟呢，郜林头球扩大领先。下半场张远乌龙球送礼，孙可破门。还有2场比赛，那么重庆两江竞技是以4-0大胜广州城队，重庆队的外援托尔斯诺夫进球，冯静和董红林各进一球，那么博拉尼奥斯呢也是打进了一记世界波。河南嵩山龙门队2-1战胜了沧州雄狮，这场比赛苏祖头锤破门，多拉多主罚点球命中，柯昭打进一球。 另外呢还有一则消息呢是中超，但同时呢也跟咱们国安啊有那么一点点的联系哈。根据德国足球转会市场透露说呢，自由身份的球员雷腾龙是加盟了河北队啊。雷腾龙呢是从北京国安交换，当时也是杨帆来了国安啊，阿雷去了天津金门虎，但随后呢一直是受伤，处于一个养伤的状态。现在呢他是以自由身和天津的合同啊，这个问题解决了，自由身加盟了河北队。现在河北队的近况呢，也不是说特别的理想吧，包括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外援啊又给卖了。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咱也没抄上底。 那说这个国安的外援，我之前还看有人问呢，说有没有靠谱的最近啊。 最近呢那个反正是有，马上啊会有官宣啊。大家呢就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藏着掖着了，对吧？网上现在您随便一搜 都能搜到， 就能找着这个人啊。这个人呢即便是官宣了，恐怕也无法在这个阶段来出战，就是要看一看他入境的时间，看一看他能不能够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早一点和球队进行磨合，第二阶段的比赛里面给球队的进攻端带来一些帮助，同时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他将会成为球队在锋线上的一个，咱也不敢说是重要的人员，是吧？反正肯定是锋线上的一个人员了。下赛季巴坎布合同到期离开之后，在锋线上还要看比利奇有什么样的引援。如果说没有更多的引援呢，在随后的时间里面，咱们官宣的这个外援恐怕就会成为锋线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你看6306也说，海港啊是能够用保利尼奥，咱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现在对于咱们北京国安队摆在眼前的一个课题吧。今天下午4点钟，比利奇如何来解决这个课题，让我们共同关注，拭目以待。 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俺は死ぬぞ。 这是一场欢乐无限的趣味挑战，这是一次脑洞大开的问答互动。7月19日至8月9日，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推出东京奥运会互动体验大型秀场，主持人化身奥运特别人类，寻找特别的对手，敢来挑战吗？奥特曼大挑战。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雄鸡唱晓。那么奥特曼大挑战也是我们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一个为大家全新特别设置的一个小项目，就是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主持人呢会化身这个奥特曼，哈哈，也就是这个奥运特别人类，然后我们会去完成一些这个热门的怎么说变形过来的热门项目， 超级变变变， 对对对 啊，也超级变变变嘛。 对， 我不知道家里人有没有看过咱们在这个抖音平台当中的奥特曼大挑战的这些视频哈，我也看了，像康乐做的一些啊，康乐和慧凡做的 划船机 啊，然后昨天 还有深蹲， 还有 小丽姐姐的 小丽和孟群的这个乒乓球颠球， 还有你之前的那个对墙 打排球那 个对颠球， 不知道家里人有没有上传视频？ 嗯， 因为我没看到， 因为你没有搜啊，你得搜 啊， 你得搜这个话题标签奥特曼大挑战。 不太会玩主要是 大家会玩就行了 对对 对 大家可以去先去看一看啊，看一看我们这个挑战的短视频，然后呢带话题标签奥特曼大挑战，发布您的这个挑战短视频内容，然后再必须要我们这个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我们就能 我知道为什么那个看不见， 因为没有你是吗？ 对，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就是我手机上不是这账号，我得给他 你是你自己的账号 调成这个账号是吧？ 你搜一下就能看见了啊。发视频，然后@之后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精美纪念奖品。 嗯，另外呢，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 APP 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活动啊，上传个人的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就有机会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就说一说昨天在奥运赛场当中哪一位运动员的拼搏精神最让您感动。那再拓展延伸一下呢，也可以说一说那目前为止您看了那么多场比赛，见到那么多运动员，哪些人哪些事让您倍感这个感触呢？也可以， 你看沸腾工体就说了，昨天奥运赛场上最让我感动的是许利民指导，不仅脚绑护具临场指挥，而且呢指挥得当，一丝不苟，即使比分领先依然不放松，第四节坚持练含蓄，目光长远啊。 其实他在出战奥运会之前，就是脚伤了之后，他说了一句说幸好伤的是我，就已经挺感动人的了。 啊，对，就是这句话说完了之后，我相信得有多少咱们球迷说如果伤的是我们，那就更好了 啊！对， 是吧？ 最好您 把这个伤从徐指导身上再转移到咱们身上啊！ 对， 反正就是咱俩坐在这儿说，也不用腿，是吧？ 嗯，就是来的路上有点费劲。 另外呢，慢走也说，最让他感动的是胡金秋，说现在才知道三人篮球比赛是一个近乎无氧状态下的高强度比赛。一个2米10的大个儿，每天就用百米冲刺的方式打满全场，一分钟都不歇。全世界32个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三人篮球比赛，就他这么一个，就他一个人这么干，真的是不容易。网上还有大邱的那个表情包，全是累的，咧着嘴，都已经那是不行了那种状态啊，真的挺让人感动的，也挺心疼的。 是，这不光是他的问题，可能这个就管理层面也得回去反思一下，怎么那么多人就只有他一个是可着他用呢？ 对，吴孟生就说了嘛，女足啊，男子三人篮球啊，自己都在努力的拼搏，去保住足协篮协的这个颜面，但是呢，人足协篮协他也不感恩啊，是吧？就像在人员的选择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按这个后卫、前锋、中锋是去选择呢，最后发现后卫在场上呢，三人篮球你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你所谓的掌控节奏啊，传球的视野，就发现三人篮球就这么一块小块地儿，他没有这么多这个技战术的要求，所以对于这个项目的运动的理解，你让胡金秋、让高诗妍啊，让我们这些队员自己去决定吗？他们接触的也并不是很多。那从这个行业的管理者来讲，如果你无法认清这个项目的规律， 啊，你很难让这个项目有长足的发展。你看乒乓球，人家就是知道规律啊，你这场子小了，小了我们也知道小了怎么打。 你不让吹就不让吹呗，我们反正就有办法克服。 嗯， 啊，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你不能让这业余的球员去打那么专业的比赛吧？ 啊，其实包括呢，像在昨天的赛场当中呢，女子重剑队的这些姑娘们表现的也是让大家非常的感动哈。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其实呢，咱们中国女重是把夺金当做目标的，但是比较遗憾。看的就是伤病接连的袭来，让咱们的中国女队整体的战斗力是有所下降的。比如说一开始孙一文在半决赛当中拉伤了，落泪离场，这样也是错过了这个争夺三四名的比赛。三四名战当中呢，朱明烨又在最后的八秒当中大腿拉伤，没有能够上演一剑逆转。其实击剑它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未知数和变量的这么一项比赛。 嗯，是。那这会儿呢，我们也听一听中国女子重剑队赛后的一段采访。 就有点可能弓步跨太大了，有点拉伤。在半决赛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拉伤了，但是我感觉应该还能顶。就感觉一跨大弓步的话，它就开始疼痛了。 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前面跟韩国队打的时候，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责任在我。我想去打进攻，想把自己进攻打出来，想去得分，想去拿一个好的比分交给朱明烨，但是自己没有做好。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每个人就是太想为团队就尽一份最大的自己的能力了，这就导致了我们就是很冲动。 其实我们就是要学习还有进步的地方也很多。我觉得中国女子重剑队的话，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我觉得都会是一个很好的队伍。 另外在咱们微信当中呢，杨洋洋也说，奥运赛场当中呢，最让他感动的就是那个杨洋组合，上班偷看直播的时候直接喊出来了。 是，还有这个 洋洋得意，洋洋洒洒，喜气洋洋，是吧？杨洋组合啊。 另外一个话题是说关注这个中国女子三大球啊，也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您觉得谁会走得更远？其实这个话题目前呢不太。不是百分之百的成立了啊， 而且这个话题其实不太 公平，不用走了， 不太公平是吧？就是，已经有一个运动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的时候，这时候说谁走得更远啊？然后呢，就有一支队伍挥挥自己的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说我先走了， 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对，我先走了。 是。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还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的中国女排，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比赛呢，而且还有三个对手，这个实力最强大的就是意大利女排了。关注一下这中国女排接下来的这个赛程安排啊。那么2018年当时世锦赛的时候，中国女排就是输给了意大利女排，无缘决赛。他们的当家球星埃格努也是早就将目光瞄准了领奖台，希望可以率领自己的队伍在东京拿到金牌。那么连输两场之后呢，中国女排现在也非常非常的被动了，所以对阵接下来的这个俄罗斯奥运代表队女排还是阿根廷女排，都必须保证不能失误，最好3-0就能够拿下对手。然后呢，这边面对强敌意大利的时候呢，还要拿出最好的状态去冲击对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小组竞争当中呢，去把被动转化为主动。三场比赛，但凡输掉一场，那我们很有可能就此就结束今年的奥运之旅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先保证赢两场。 对。 在里约奥运会时的时候，咱们就是赢两场，小组第四晋级，是吧？你三场球赢意大利。不现实啊！咱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包括朱婷的伤势，我们现在在明处让别人瞄着打。你现在想赢意大利，咱先把那个俄罗斯和阿根廷先办了吧。 对，这个听一下吧。 接下来呢，我们小组赛还有三场比赛，如果我们三场比赛都能够拿下，获得3连胜的情况下，我们出线的主动权将握在自己的手里。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竞争对手将是意大利队。意大利队是一个攻击力很强的球队。当然这场比赛呢，不是我们现在考虑的重点，重点是下一场对阵俄罗斯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我们是必须拿下，争取3-0拿下比赛。之前呢也曾经说过，俄罗斯队呢相对来说他的下三路要比较粗糙，自身的失误也比较多，所以在对阵俄罗斯队的比赛当中，我们还是要贯彻发球这个环节，因为在 两场比赛当中我们的发球的攻击性和效果都不甚理想，所以这一点是这几天备战的重点。同时我们的保障环节要尽可能的稳定，这样才能保证有效的进攻点。因为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就能看得出来，除了朱婷和李盈莹两人得分上双之外，我们还需要第三个支点，无论是复攻还是接应，都需要他有效的来分担这两名主攻的压力，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形成多点进攻。从这两场比赛来看，实际上中国女排准备的还是非常充分，不过毕竟是奥运会的卫冕冠军，所有的队伍呢都会冲击你。另外这两个对手，一个土耳其队一个美国队，他们在对阵中国队的比赛当中，他们的发挥呢还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最后比赛他们能够获胜的一个原因。中国女排的小组赛并没有结束，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加支持和信任这个团队，相信他们在后边的比赛能够越打越好。 期待着咱们中国女排在后面的比赛越打越好、啊、 这个梦想家这位朋友就很乐观呀，他说其实感觉女排就是上一届奥运会的翻版，上一届不也这样吗，一路磕磕绊绊，最后咱不也冠军了吗，咱就是慢热 啊。但是你毕竟上一届呢五年之前啊，咱们也比较年轻是吧，另外呢还有惠若琪在比赛当中这种出色的表现，刘晓彤在上届比赛当中骑兵的作用，但是现在咱们的运动员年纪又都大了一轮了一波了、啊、等于 不是一轮、 不是一轮啊，就一个奥运周期了、是吧，哎现在咱们又一直都处于明处让人家研究，就像刚才郎平指导在采访当中所说的，就是我们面对美国队的时候，就人家可以出来一个人咱们不熟悉，但是咱们这拿出谁来，其实这些对手们都相当的了解，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还在小组赛当中还可以向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那另外的一个队呢已经就可以调整了是吧、中国女足 另外一个队、 啊、 可以调整接下来这个国回到国内赛事了、关注国内市场了 啊，砍瓜切菜一般啊 是这就是中国女足啊。我们昨天夜话的时候连线徐江，他也说了一些哎呀就是听起来就觉得 有点凄凉的话， 对对对对，年轻球员的表现让人看不到中国女足的未来。可是要知道啊，这些年轻球员他不就是中国女足的未来吗？ 就只能说呢，就是中国女足的未来现在呢，可能已经提前就看到了。 简单为止的说一下吧，因为奥运会结束之后，马上是西安的全运会，那么这支女足将全员去参加全运会的比赛。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事情。那即便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些女足的队员，那么他有参加过世青赛的。有中国二队的一些球员，他其实还是代表了中国女足的一些未来。那么通过这个奥运会的这种比赛，你在中国女足这些未来的这些球员身上，其实你并没有看到什么希望，甚至说你在意志品质方面你也看不到，就老女足的所有的这种优点我觉得基本上你都看不到了，他们也不是很拼，但也可能就是我身体上我已经跟不上了，我没有办法，我想去贴人家，我想去跟人家搞对抗，想去这个少丢球，但是他的个体这种能力已经达不到了。那么这样的一批球员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理解为是欧洲联赛现代足球联赛对整个亚洲联赛对整个的这种老式的传统的足球的一种超越，或者说一种碾压。那这个差距我觉得会越来越大，因为你中国的联赛你如果不发生改变，你中国联赛的这种选材包括培养体制包括你的运营模式你不发生改变的话，那男足方面来说的话，其实从2002年韩日世界杯之后，我觉得中国男足基本上没有让中国的球迷开心过，也是因为我们跟世界足坛跟整个亚洲足球的这种差距也是越来越大，只不过说男足的关注度更高一些，女足的关注度低，我们可能每一个世界杯每一个奥运会的时候才会聊起女足这种话题，但其实可能我们对女足的投入是更少的。 反正女足的话题呢，就是每到什么世界杯啊，到这个奥运会大赛的时候呢，聊几天啊，这个赛期一过，又石沉大海。 是的，总之总是会集中几天聊一聊成绩啊，聊一聊待遇啊，聊一聊这个以后的发展啊，但就是那么几天，热乎劲儿过去了之后，就又 就这个状态啊，这个状态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贾指导在赛后新闻发布会当中所说的，是吧？就是。责任在我，不在运动员。然后呢，这过几天打一场比赛，然后完了之后，责任在我，不在运动员，是吧？ 这第三场比赛完了之后依然是这样，就咱们的女足现在这个状态也一样， 还不够优秀吗？ 啊，一到大赛的时候就说啊，到大赛就关注他们，平时没有人去关注，对吧？对于他们总是让他们承担了很多中国男足应该去承担的这个压力啊。 说的呢也有一半是对的。 然后呢四年之后，哎呀，一到大赛的时候就关注女足，这个平时没有人关注，让他们去承担了很多他们不应该承担的压力。完了之后，这个奥运会结束之后又凉了。 嗯， 再到下一届又是同样的一番话拿出来，就是只不过呢，就是这个复读的频率是三天一场球的频率和这个四年说一次的频率。 是这个中国女足回来之后，虽然是去全员去参加这个全运会啊，但是是不是就贾指导是不是这时候学习得学得再认真点了？ 啊，不，已经都学完了啊，该拿出这个 学习不学了吗？ 该拿出学习成果的时候了 啊，让去展示的时候了、啊。 对， 中国女足，我觉得我们还是多看看，多关注关注吧，别总是四年一关注或者几年一关注的，然后关注起来以后又开始说看不到未来。其实他们就是未来，只不过我们这个在通往光明未来的路上呢，目前现在正在摸黑走一段。 所以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大家其实要调整自己所谓的期待哈。就像很多的媒体人所说的，像李璇说女足不看了，祝所有人的好运啊。另外这边呢，像赵宇在看这个打荷兰那比赛的时候说吹哨吧，吹哨吧，结束吧，赶紧 不忍直视。 对，董路也提到了，说真的，前两场多少还说得过去，说对荷兰女足这么个方式告别东京，要这么看啊，还不如当初输给韩国别进奥运会。其实也有家里人发这个微信说，还不如当时别赢韩国呢，赢了韩国那个比赛打了荡气回肠，让大家一下提高了很多的 期待。 期待 对。 就有的时候希望 越高，失望越大。 哎，调整一下咱们对于中国男女足的期待。 那我们就再看看男足吧。 啊，看看男足，可能或者还是看女足吧。 分水兽不说嘛， 还是看看中超吧，是吧？看看中超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国安会有怎么样的表现？那看完中超之后，你也许会觉得，就是奥运会的比赛还是很好看的。 还有这个绿瓶牛二说贾指导还是挺让我感动的啊。 哎、Mr. Wick 特别有意思，说年轻人现在是不是都在上补习班呢？说要不这样吧，去改练射击得了，是吧？练射击又能拿冠军，还能上清华。 嗯，现在不上补习班 啊、 还有这个李欣说，瞧瞧这个许指导这边采访啊，你看这格局和贾指导呢就还是不太一样的。 也有家里人说，咱们第一场比赛面对波多黎各呢，对手相对比较弱啊，不足以检验咱们女篮的状态。但是赢了球就是最重要的。后面的比赛来看一看，许指导带领的中国女篮在今年的奥运会比赛当中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因为毕竟在贝尔格莱德，他们发挥的非常非常的出色。另外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让您感动的运动员。刚才呢，也有一位家里人啊，冯阳说感动呢，加拿大那个游泳冠军的小姑娘其实还挺让人感动的啊，亲生父母抛弃了她啊，现在呢她的养父母她自己以及奥林匹克精神没有抛弃她，这一路走来拿到冠军，其实可以拍成一部励志大片。 哎， 就哎，想想 说起电影，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东京奥运会上看见的很多人很多事儿，他们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电影素材。 对，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一定也会被搬上银幕的啊。今天的节目看看时间啊、就到这里了。在下面这个党史系列来关注时代风帆韩青。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他是北京首批商务楼宇的党建工作者，靠韧劲儿打开局面。他是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儿，用创新让工作别开生面。韩青的故事从20年前的入党申请书开始，当年的誓言成为他骄人业绩的完美注解。